6001039。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低气温-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播出的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每天22点播出，和大家会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是我们节目中的主要内容。我们会和大家来探讨的这些问题，也来自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大家可以提问，我们在节目中来解答。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或者是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将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的嘉宾，是一位约会顾问摩卡。摩卡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Hello。 既是约会顾问，就问你一个关于约会当中哈，大家常常会问我们的问题哈，就是有人觉得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他们觉得对方对自己，特别是女孩子吧，对方对自己主动出击，比如说我被一个男生来追，那么这个男生究竟是真的喜欢我，还是这个男生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目的哈？是真心还是假意啊？这个男生在交往的这个过程中哈，怎么去识别呢？因为很多人最怕的就是我们在恋爱当中，我们交付了一颗真心，但是我们换得的不是那一份真情，那这样的话会觉得很受伤的哈。这个有没有一些可以识别的方法？ 其实识别的方法对于大多数这种要骗财骗色，就是没有真心真意跟你相处或者构建关系的人来说，其实他们都是短线思维嘛。如果是短线思维的话，他可能想尽快的获得你的这个比如说对于女生来说的话，他可能尽快的获得跟你发生关系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男生骗财的可能还是比较少一点。大多数男生的话，他可能他有这种跟很多不同的女孩子，然后有发生这种关系，或者是有这种恋爱的这种感觉的可能性。所以如果他在约会的过程当中，或者你们认识时间并不长，你发现他对了解你的性格，了解你的爱好，了解你的成长轨迹，了解你的家庭，了解你的方方面面都没有兴趣，唯一只对了解你的身体这件事情有兴趣的话，那我觉得很有可能他并没有这个真心想跟你恋爱，或者说往前走结婚的这种想法，我觉得 就是这个还是很明显的。 这个其实是比较容易分辨的，就是我再重复一遍，他对了解你的其他所有东西可能兴趣度都不高，他唯独对了解你的身体这件事情兴趣度很高，或者说他每次约你的话，他都不是一些正常的约会地点和正常的约会时间，他可能他总是想把你往他家里约， 或者总是想去你家，或者总是说把你往这个酒店约，总之就是一些没有别人在的，只有你们两个人单独的这种场合，这种私密性的场合，就能够去做一些就是很暧昧很亲密的男女朋友之间才可以做的事情。那么如果你发现这样的这个迹象，或者说有那么两三次总是这样的话，那基本上你可以判断他应该是他只是对你的身体感兴趣，可能对你这个人本身并没有兴趣，换了另外一个这个美丽的皮囊哈，可能他也是趋之若鹜的，他可能对你这个有趣的灵魂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对，所以这个还是很好分辨的哈。还有一类就是我们也知道，比如说现在大家有的时候认识异性是并不是很了解对方的一些真实的背景，那么我们可能现在通过社交圈啊， 就特别在网上，对吧？ 对， 网上认识的。 对，那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对方的一些资料，那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判断，哎，比如说哎呦，这个人的这个生活原来这么丰富啊， 对， 还有这个人你看他这个出去好像到外面玩的时候这个背景都是什么游艇啊，这个五星级酒店啊， 就是他的这个朋友圈，对吧？ 对， 微信朋友圈。 对，也有朋友说其实这些并不真实，有些人可能是靠这个来真的吸引他想吸引的异性哈。那这个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背景在里边，我们怎么去能识别吗？ 有啊，这个本身的话就是大家发朋友圈，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他都是发一些快乐美好然后呢高大上的这种这个照片，对吧？比如说自己去哪哪旅游了，大家会发朋友圈，然后去了一个什么比如说名人的一个活动，然后跟这个所谓的名人吧有什么合影啊，或者说吃到什么特别有意思特别感觉很贵的这种食物啊，总之你发的肯定多数都是一些你认为高价值的东西嘛，你不会去了哪个就是今天骑个摩拜去了一个公园，然后呢那个地方可能扫了个地，然后你拍了个发朋友圈，可能这种是比较少的。那么既然大家都有这种在朋友圈发那些我比较这个我这个应该怎么说呀、就是发那些就是经过一定 筛选 或者说包装的这个我的生活的一个切面的话，那么在这个层级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其实就会有一些工业化的这种包装的专门针对吸引异性的这种朋友圈的出现了。这个在淘宝上面都、比如说你在淘宝上面的话，你都可以买到那种比如说300张或者200张就是世界各地的那种旅游风景照，它不是那种很就是很专业的照片，一看就是那种杂志的 明信片的，不是 不是明信片的，就是一看就是游客随手照，但是呢上面可能没有你，或者说是一个背影，或者说一个侧脸，就是或者是侧脸有点黑，总之呢就看不清楚是不是你的。那这个的话呢你可以拿来发这个朋友圈，有人会买这些的，而且很便宜 啊。 然后再进一步的话就有那种像类似影楼一样哈，就我们以前的影楼，只不过以前的影楼呢它没有这么的这个明确的目的，像这种专门针对勾搭异性的这种摄影的这种活动或者机构，它其实也有，比如说比如说这个你给个5000块钱4000块钱然后他给你10个场景，这10个场景当中其中包括这个五星级酒店的这个下午茶，然后呢有这个跑车，然后有那个游艇，然后有什么这个高尔夫，然后有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就是照片吧，然后他帮你修图，然后你就可以发在朋友圈。那么不了解你的人，在你的真实生活当中没有见过你，不了解你的人的话，那看你这个朋友圈很有可能以为你是一个富二代，或者说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就有些人也是有意识让别人有这样的一个误导，别人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在这个方向上。 对，就本身的话就是郎才女貌嘛，对吧？那么男人是很容易被这个颜值高的女生去吸引的，然后女生的话也很容易被这种这个有才华的或者说有财富的这种 男人去吸引，这个本身就是最底层的择偶，就是两性之间择偶最底层的一个算法，就是郎才女貌，这是原始的吸引。所以呢，男人更多的是在这个财富这一方面对自己进行包装，那女人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颜值和美貌上面对自己进行包装。所以在现代社会，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它催生出来了很多很多的相关的这种产业。那么刚才主持人你说到的这个朋友圈的这种过度包装，甚至是虚假的这种朋友圈的这种照片，那么都已经现在它都已经是一个产业了，或者是已经有很多人在使用这样的东西。 对，我们只是觉得生活中过去哈，我只是觉得生活中可能偶尔会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出于虚荣心， 现在还真蛮多的。对， 他们可能会出于这个虚荣心，或者他们这个觉得哎，我喜欢的那个女生他可能也会看我的朋友圈哈，或者我已经有了一个爱慕的一个对象了，那我有的时候我发一些东西我是有意识给他看的。有些人呢可能是出于虚荣心，把自己没有的这个但是也发在朋友圈里假装自己有的。我过去我就是这样理解的。 对，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就是绝大多数人的话就是基于虚荣心，想让别人觉得说自己很厉害。但是这个现在来看的话呢，在这个虚荣心的基础上又多了一层目的性的这种事情出来了，就是我不光光是虚荣心了，我是有目的性的包装我自己的生活切片，以达到就是吸引这个异性或者说这个女孩子的目的。所以我觉得虚荣心是可以理解的吧，这人性里面大家都有嘛，但是目的性这个东西它就有待商榷了，我觉得。 但是我的感觉是不是即使在朋友圈社交圈发了这样的生活状态哈，比如说给别人的感觉是我每天都过得很有趣，很奢华，我去什么五星级酒店喝下午茶，对对，我是去地中海旅游，但是如果稍稍一接触的话，其实还是我觉得有一定的识别能力的话还是能够识别到的。可是比如说一个男生见了一个女生坐在他对面，两个人一起，这个男生把自己吹嘘的蛮牛的哈，这个女生如果有一点点生活经验的话，还是比较容易能够至少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或者就是我是觉得女孩子可以通过比如说提问观察这样的一个状态，应该对对方有一个了解吧。 这个其实就是会涉及到一个双商的问题了。就如果你的智商情商是高过他的，你当然能够辨别出来这里面好像有问题。但如果你的智商情商是低过他的，再加上你又有这种想要跟这个有钱人或者富二代或者这种钓金龟婿的这种欲望和想法的话，那你确实很容易这个心智会迷失。另外的话我还发现其实有一些女生她也不在乎这些，因为他自己也想要这些。就他不在乎就是说你是真的假的。对，你能够带着我一起也行。反正我跟你的话我知道我不会喜欢你，但是我不会避免跟你接触。因为我也想要这种在什么五星级酒店啊，游艇啊，跑车啊，然后这种就很高大上的一些场合或者说地方出现的这种影像的这个留存。因为我也有虚荣心，我可能也有我作为女孩子的一些目的性，对吧？我也想把我自己包装成一个名媛或者一个白富美。所以就这个是人性的东西，它不光是男人有，那女人其实也有。 这是一部分。其实还有一部分啊，我是在我们后台也感觉到大家的这个互动中，我也感觉到有一些女生她是在和对方的接触中她已经看到一些破绽了，但是她还想接触下去，因为此刻她已经把她的情感投射进去了。她以为她找到了一个他想找的那种人。你看对方也蛮帅的，谈吐也不错，哎呀，生活的这个背景又是如此的 丰富多彩， 对，看上去又是蛮高大上的一个生活状态的。其实我就是理想中想找这样一个人，所以我已经见了他一面两面，我已经投入了一些情感了，我感觉越来越觉得不对，好像他的生活状态和他描述的不对，可是我不愿意去相信。我不愿意相信。 对，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我已经有投入了嘛。对吧，就像炒股票一样，我已经投入了，然后你让我这个平仓或者让我及时的 止损，这个其实不是很多人都能够做到的，总是会抱有幻想说我的这个股票明天是不是涨起来，我就可以赚到钱退出了嘛。 对对，嗯，这是一类哈，所以我们还是想告诉大家，其实谈恋爱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很多人都怕在谈恋爱当中遇到的是没有付出真心的人，很多人都怕自己在情感上受伤害。我的感觉是，恋爱不是说你坐在那儿和别人一约会，一开始吃一顿饭，一开始大家有了互动，然后你就确定这个和对方之间的那个关系已经是恋人了。 其实以前的话不叫谈恋爱谈恋爱嘛，现在其实也在谈恋爱。 对， 其实就是要互相谈啊，交流啊，然后慢慢的知道对方的想法背景，然后他的规划，然后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慢慢的深入的，但凡违背这个基础过程的，我觉得都可能有问题，就是走得太快的那种，往往就是他寿命都比较短。 嗯嗯，对， 他一定有一个接触的过程的，慢慢的通过一些事情接触，然后慢慢的互相了解。 嗯，如果有人急于的推进这样的一个关系，比如说很快， 对， 是吧？ 就是一次见面，然后呢，喝了个咖啡，然后带你去电影院，去完电影院以后就说去我家喝杯酒吧，或者去我家看看夜景吧什么的，然后去了家里面以后，那两个人就很迅速的，因为可能感觉很好很浪漫嘛，然后 很迅速的就进行了 对 下一步 就发生关系了。对，然后很有可能这个关系它就会变成这种短期关系，不是女生想要的那种长期关系或者恋爱关系，然后就不了了之了。 对，所以这个是很难受的事情，我们还是劝大家一定在这个方面要自己要稳住心神，自己要把握好这个节奏。你这个当然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很浪漫，感觉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事情在很多女孩子心中其实都是有这个苗苗的。因为很多女生她希望是这样的，她觉得我这么好，我这么可爱，我希望的是我一下子就能碰到那个 对，像韩剧里面那样子的那种。 对呀、对呀，可能就是他吧，我要错过了他怎么办，这是很多女生的想法。但是我们想说生活其实很现实， 他碰到没问题啊，但是就是你碰到之后你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养成的过程啊，就是这个禾苗我们说了不要拔苗助长，对吧？这个禾苗它自然有它的一个生长周期所需要的时间。你想人为的缩短这个时间的话，最后这个禾苗就被你拔死了，或者说这关系就死掉了，或者他去到了一个不正常的一个轨道上面，这种事情太多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也听到见到遇到过很多，就是女生本身她自己也没有那种很严肃的这种 生活态度。 对，就对感情的这个，就是我现在我自己也是想玩玩。然后我自己也想就是跟这个男生接触接触，跟那个男生接触接触，他可能也没有特别严肃的这种情感的这种诉求，也有女孩也有。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个女生就是这样的，她觉得她被骗了这个感情了，她心里面呢就总是咽不下这口气。她说怎么办，她说对方呢是以恋爱为名义骗我的，不断的洗脑说喜欢我，然后才和我这个有亲密关系的哈，各种各样的甜言蜜语就让我自己觉得我就是在谈恋爱，但是其实我们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发生关系的一个内容。 就每次约会都不干别的，就直接发生关系。 我现在呢终于知道是自己被骗了哈，我伤心，我也生气，简单的删除啊拉黑啊我都觉得不解气了，我是觉得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总想自己再占到上风一次，虽然想法是很幼稚的，但是我也不想就这么简单的就结束了。他说我特别想让他对我愧疚，还想让他对我后悔。哎呀，总而言之所有的这些想法都在我的脑子里，所以我到底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个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就挺棘手的，棘手的问题，棘手的关键在于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是认识多长时间，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以及你们的那个年龄，啊，就很多很细节性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我是很清楚的，就是你在你想报复他，想出气这件事情本身对你的伤害会很大，它会更加多的，拖延你的时间，然后让你投入感情。其实就是他爱不爱你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能够听出来其实你是很爱他的，或者说是很被他所吸引的，只不过前面是爱，现在呢变成了恨，他其实是一种感情的两种表现而已。总之呢这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在你的世界里面还是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分量。如果说你真的不当他是一回事，他是一个垃圾，或他是一个混蛋，那么其实就他伤心还是难过，这个在做的什么东西你根本就不 care， 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打算，或者说你判断你们两个没有可能够见一个，你想当中需要的那种关系的话，我觉得止损是最简单然后最好的一种方式，就不要再垃圾人身上，再浪费时间，因为你有很多更多，比如说更合适你的人，然后更美好的生活，更幸福的事情值得你去做，而不要把你的时间和精力再投入到这个你已经给他判断了这个人是一个坏人，对你不好，然后是这样的一个垃圾人身上，何必再去做这样的事情呢？这是第一。然后其次第二的话，具体如果你真的要报复他，打击他，或者让他有一些付出一些代价的话，那这个就涉及到很多细节上面的东西需要了解了，这个就不能简单的就这么说，比如说你去他公司闹一闹啊，或者是你假装对他好啊，然后呢对他各种嘘寒问暖啊，然后让他又重新的把你当成他的一个情感或者心理依靠啊，然后找一个机会 突然间消失啊，然后让他这个心神大乱了。像这些都是一些，都是一些这个技巧方法，但是呢它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比如说来构思，或者说来策划的。但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其实还是就是远离垃圾人，你要找到你生活当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既然判断它是没有价值的，它是负能量的，那离它远一点，我觉得是最好最稳妥的一个选择。 一位男生问一个问题哈，他说喜欢的一个女生特别的漂亮，算是美女级的吧，我自己啊也不想对她太过于主动了，因为我也知道太过于主动了她的眼光会更高，那现在呢就是控制不住，总是不住的想去讨好她，如果一下午她没动静，那我就一定要给她发发微信啊，能让她 知道我在惦记着他呀，可是我越是这么做吧，我越会觉得他的姿态越来越高，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他的姿态应该没有越来越高，他这个是就像我们物理学我们学过，我们学过就是你的这个运动啊，速度快与慢，其实你是需要一个参照物的，对吧？然后我觉得这个女生她可能 姿态没有变高也没有变低，它一直都是那样，只不过它高与低是你的感觉，取决于你在做的一些事情。现在很明显就是听得出来对方对你呢可能没有那么特别大的兴趣，但是你是非常的迷恋或者非常喜欢这个女生的，你处在一个追求阶段。最麻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追求前面的那个阶段你好像没有太做好。 追求前面的阶段是什么呢？就是吸引，就是应该是你首先吸引到了对方，然后呢你再开始追求。再举个简单点的例子吧，就是你发现这个女孩对你有好感了，然后你通过追求行为告诉她你同样对她也有好感，这样的话是两个人互相向对方走近，而不是一个跑一个追。当然了，死缠烂打或者说这种持久的真心的表达性的这种追求，对有一些女孩子也是奏效的，她可能前面并不喜欢你，然后呢对你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呢你一直在追求，一直在表达 真心，一直在表达诚意，慢慢的慢慢的他被你感动了，或者说他接受了你的爱，然后你们在一起了，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啊。死缠烂打本来就是恋爱当中的恋爱兵法当中的一招，对吧？但是他只是对特定的一些女孩有效，但对一些其他的一类女孩的话，对除此之外的其他类型的女生的话，她可能会，你越死缠烂打她越烦你，直到最后的话她把你拉黑，不想跟你接触，觉得你这个人很讨厌，骚扰了她的生活。所以这个要看这个女孩的类型的， 还要看女孩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因为其实也能看得出来的，如果她还接招，你再怎么样，她虽然可能冷一点，但是她虽然这个表现得高冷一点，但是她还接招的话，应该是 女孩喜欢你。如果她这个男生看出来的话，其实最大的问题就解决了嘛。现在我刚刚表达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有一类女生她是可以就是对你从没什么感觉变成很有感觉的，通过男生的这个不断的持续的追求的行为。但是同样的行为对可能对其他的很多女孩就没有效果，甚至有反效果。就我开始喜欢你，我们就有可能在一起，我开始就不喜欢你的话，你想通过死缠烂打嘘寒问暖来所谓的追求追到我的话，不可能，对很多女生是不可能的，但对有一类女生的话是可以的。然后所以这个男生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女孩像刚才主持人孙岩姐说的，她还接招不接招呢？你感觉她高冷，但是是不是她已经在以她的性格或者她的这个习惯上，她已经给你开了绿灯，但是这个绿灯不是你想象当中的那种特别的配合，特别的积极，特别的主动，但是他其实是就是你跟他聊天也好，你约他也好，对方是有回应的，是有配合的，只不过这个配合度没有达到你想象中的那种程度。所以你感觉他高冷，这是一种可能性，你要想一想。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确实对方很高冷，他对你的很多回复或者回应都是礼貌性的。然后他就是如果你的这个情商高一点，恋商高一点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这个阶段他对我是没有兴趣，说白了就是我没有吸引到他，我很喜欢他，但是他不喜欢我。那么其实你要想的更多的就是不是追求的问题了，更多的是如何构建吸引的问题，如何把你的个人魅力更多的挖掘以及展示出来，然后呢吸引到他，至少有那么一点点吧。有那么一点点开个缝吧，然后你才有可能让这个窗口也好，门口也好越来越大。他如果是完全关闭的状态，你去凿墙，这个只会让你自己很受伤。 谢谢摩卡，稍后呢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各种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趣同道，行致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 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低气温-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正在播出。如果您在北京，可以通过广播频率 FM107.3 AM1026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您想在任何时间方便收听到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力的听，用耳朵听的听，听听 FM。 那大家可以搜索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每天晚上播出，和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和情感相关的话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约会顾问摩卡，我们继续和各位来交流。有一位男生说哈，说不是人家都说男生过了30岁了还能娶到20多岁的小女生吗？但是为什么我今年32岁了，我之前约了3个20多岁的小女生，人家都嫌我老呢，而且人家都说和我有代沟呢。他说我现在觉得挺沮丧的，一个女孩23，一个女孩25，还有一个女孩25岁多一点儿。那我呢今年32，我自己呢在工作什么的都挺稳定的，工作有，房子也有，自己还觉得自己行吧，因为觉得自己还有能力找到20多岁的女生，所以觉得有条件就约了20多岁的女生了。没想到跟人家坐在一起被人家屡屡嫌弃，现在心里边一下没谱了。不是都说30多岁可以找20多岁的吗？想问一下我有啥毛病啊？ 30多岁的当然可以找20多岁的，40多岁、50多岁的也可以找20多岁的。关键就是说你能不能够吸引到他。从这里你可能问题当中我听到的，你可能最在意的是我有什么毛病，为什么别人都说30多岁可以找到20多岁的，那我是30多岁，而且我条件还不差，我怎么就找不着20多岁的，怎么就不顺利了。那这个事情上面分几方面来看。第一就是你硬性的条件，你在30多岁的这个人群阶段，这个年级阶段当中，你整体来看的话，你是优秀的、超前的，还是中等的，跟大家一样，还是说相对落后的？那么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不知道收入如何，也不知道你在哪个城市，然后你有自己的房子，那这些的话呢，应该都是你拿得出手就可以引以为傲的部分。那其他的部分的话，我们不清楚。还有就是一些软性的东西，比如说你在这个交流的时候的一个情商啊，或者说你的这个形象啊，你的个人的这个气场啊，然后你的谈吐啊，或者你约会的时候的一些表现，你是不是很自在很自信呢，还是说很局促，然后还是说很尴尬，然后会经常尬聊，然后女孩子 年轻的女孩子感兴趣的东西，然后呢你不关心，你也不懂，然后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像这些都属于软性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在你的问题当中看不见，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一点，32岁的男生找一个23岁25岁的女朋友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是从年纪上面来看的。如果说对方说你老了，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是这个那个有代沟，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借口，这个借口是对你个人综合魅力的一个低于及格线的打分，然后找了一个借口说你年纪太大了，我们这个我想找跟我年纪一样的，我想找年轻的男孩子，我不想找这种30多岁40多岁的，我爸爸也不同意，那这些其实只是一个借口而已。所以你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是通过电波看不见你的样子，也没有跟你接触过，那如果说有机会我们能够面谈个20分钟半个小时吃一顿饭，那么相信呢，就是基于我的经验和这个能力，我可以抓出你很多在约会当中的这个问题，这个必须要非常具体具象化，看到你的实际的在约会或者在社交当中的表现，我才可以由里到外把你身上的一些制约你找到20多岁女孩子的这种困扰的问题哈和毛病给你，或者说有待有提升空间的点吧，给你抓出来。光是简单的通过这个问题，我没有看到你人的情况下，真的是就是没有办法给到非常具体的这个建议和意见。我也不知道你身上有什么地方有问题有毛病，但肯定，通过这些女孩给你的打分，可以确定的就是，你肯定是身上有一些点啊，有若干个地方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就跟我的那些客户和学员一样。 嗯，对， 不会约会，不会相亲，不知道哪些地方是重点，哪些地方是女孩子最看重的会让你加分的地方。那毕竟你有房子，你有这个你的工作，你不能天天别在这个裤腰带上面，对吧？你不能一上来说，哎，你知道吗，我有一套房子3房2厅150平米在哪哪哪，这样的话其实会让约会的氛围很无趣，很尬，会觉得就是在做交易嘛，对，我有房，然后你有貌，哎，我们要不要结合一下，这就本身就已经不是约会的氛围了。 哎，我这突然想起来，前几天也是遇到一个同学，那么他呢刚好带着他公司的一个男生哈，说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个我那个同学就说到我在做这个节目，那么那个男孩子当时就问我了，我当时看了一下那个男生哈，那个男生长得很瘦，就是属于比较干瘦干瘦的一个男生哈， 是瘦高是吗？ 个子1.75米左右 啊，中等身高， 但是这个人很瘦，他给我的当时突出的感觉就是，哎呦，这个男孩怎么那么瘦啊？这个骨头，这个骨头都比较，都是就感觉皮包骨头的似的 啊， 他可能就是那样一个类型。当时这个男生就问到我，他就说，他说，哎呀，他说老师，他说我这也有恋爱的问题啊，他说我每次约会跟别人就是差不多。人家跟我坐半个小时，人家就找借口走了。我当时看了一下他，我觉得衣着什么的还都说得过去，但是因为瘦哈，他突出的形象就是，让人觉得好像，怎么说呢，并不是那种一看上去敦敦实实的那种，让你觉得很有安全感的。 会有演员嘛，对吧？你不会对他有任何就是两性那一方面的这种想法嘛？就是作为一个女孩来说，你不会被他的、 就是他的阳刚之气差一点点，可能是这样的哈。至于谈吐呢，因为没有来得及和他有更多的一个交流哈，但是我就也很想问一下摩卡，一般来说在这种约会当中，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他肯定有什么点让对方觉得很没有办法和他继续愉悦的相处下去，甚至没有吸引力，让对方觉得其实能来约会的女生可能很多也都是想结束单身的，但凡是有一点点有趣的事情或者有希望的，大家还是愿意更多的去相处的哈。这个每一次都遭遇半个小时不到女生就找借口离开的话，除了外形之外，因为有些人的外形其实女生并不在乎， 并不是完全在乎的。 嗯，我觉得这个要分吧，真的就是大家聊起这个事情的时候的话，都会说啊，其实我也不会，我也不在乎他是不是很有钱了。 嗯， 这是表面上说的话，但心里面的真实想法怎么样，他有可能说谎的。 嗯， 他有可能不表达，因为毕竟你不可能说啊，我就是要找有钱的，我一定要那个如何如何，这个可能他自己也说不出这样的话，对吧？那有男生说，我其实也不是要找那种大美女，我还是要找这个贤惠过日子的，对吧？但你真的给他拉来一个就是颜值不怎么地的，但是性格真的很温柔，很贤惠，很孝顺，很会过日子的女生，你看这个男生愿意跟他相处吗？他也不愿意相处。 嗯， 所以其实我听话听音吧，有一部分说出来了，还有另外一部分没有说出来，这个是第一。 嗯， 第二的话就是，如果你的硬性的就是外形条件不怎么样的话，然后你软性的东西又没有能够加分，比如说你的幽默感啊，然后你的自信程度啊，然后你的这种情商啊又没有加分，或者在短时间之内让对方捕捉到的话，那确实就是。可能别人就觉得说我不用浪费时间了，这肯定不是我的菜啊，对吧？我不管怎么样，我也不会跟你有任何的这个有任何的这种关系或者发展，那还不如就是，对吧？大家都挺忙的，不要再互相浪费时间了。 嗯，也就是说，外表如果并不是那么有优势的男孩子， 他一定有问题。就是很简单吧，就主持人，我这么举个例子哈。 嗯， 就他面试了几家公司，或者说十几家公司，他都被这个 HR 在第一轮面试的时候就淘汰了。 嗯， 那么肯定说明他的这个职业竞争力或他的个人水平是处在一个不高的水平线上面的。 嗯， 那么你与其不断的面试下去，不断的面试下去的话，你还不如找出你自己到底有什么核心竞争力上面的一个缺失，或者说对方用人单位他到底看重什么东西，进行了这个针对性的提升之后，然后再去做下一轮的这个求职面试。那么这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那这个男生就是刚才主持人孙妍姐说到的这个男生，他如果相亲或者约会了十几个女孩，人家都是差不多在半小时左右就结束约会然后就离开的话，那么肯定是有硬伤啊。 嗯， 那么这个硬伤就像主持人刚刚说到的，过于的瘦弱，阳刚之气不足，那么这个可能是硬伤之一，其他方面有没有呢？我们也不清楚，应该还是有的。 嗯， 因为我也见到过一些不是特别壮实的，就是也是偏瘦弱的，像那个像有点像电线杆一样，但没有到皮包骨哈，总之就是很瘦。但他也找到这个挺漂亮或者挺好的女孩子，但是你说那个人瘦吧，但他是有能量的，你感觉他的眼神里面是有精气神的， 对 啊，然后他是有能量，他是有力量，他会，你不会感觉阳刚不这个阳气不足，或者说他是那种像吸了毒嗑了药的那种，就是萎靡不振的那种感觉。 对， 一类人瘦弱，他是那种萎靡不振的；有一类人瘦弱的话，他就是那种 瘦而精， 对，很精明强干的那种感觉的。 对， 那么如果是后者的话，我觉得吸引这个异性，有女孩子喜欢没有问题。 嗯， 那如果是前者的话，那么可能真的会比较麻烦一点。嗯，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今夜私语时， 正在播出。 下一位，这是一位女生说的哈，她说我最近遇到了一个挺为难的事情，我想跟你们节目说一说。我呢是在四个月之前认识了男友，当时呢对男友的了解是这样的，开着不错的车。那么自己呢还有一个有现金流水的生意在打理，而且也是不错的大学毕业，从外表来看，背景来看，我真的觉得都挺好的。当时呢我一下子就觉得他有他的能力，那么我也就开始喜欢他了。我自己的条件也不错，家里的条件也还好，我是没有老家不在北京，但是呢我在北京也生活有四年的时间了。我妈妈呢为了过来陪我，我妈妈特意把我爸爸扔下在北京和我一起租房住，家里的生活条件还可以，平时妈妈会给我做好吃的什么的。当我认识了这个男友之后呢，慢慢的我就把他的一些条件都告诉我妈妈了。我妈妈也曾说他 个人的条件那么好，他家里是怎么回事呢？对他有一点点疑虑。我也问过他的家庭情况，最早呢，他说的比较含糊，他说以后再告诉你吧。那么随着我们之间的了解，我才知道他不像我最初认识到的那个样子。他的现在的这个生意呢，其实是有别人做老板的，他只是帮别人在打理。车呢，也是他老板给他的，为了让他打理生意方便。也就是说，他其实就是一个在外打理生意的人。而他的家庭其实情况挺糟糕的，他的母亲一直在生病，据说已经生了十多年的病了。而在他和我讲的这个过程中，我也问他是不是要照顾他的父母呢？他告诉我说，他都很少回去看他妈妈。其实听他的那个意思呢，他父母只有他这样一个儿子，而且我相信像他父母那样的情况，生活能力还是很弱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更好的收入，应该是靠他的。可他却很轻松地告诉我说，他很少去管他妈妈，他妈妈都生病生了十多年了。我现在对他的认识一下子就开始矛盾和模糊了，和最初我对他的感觉完全的不同。最初呢，我觉得他很优秀，其实他也没有骗我什么，也许就是我看事情的角度不同，或者真的是我的生活经历比较差吧。我把这些都告诉了我妈，我妈说真的不能和他在一起，说一个连自己的妈妈生病都不管的男生其实是挺可怕的，心很硬。我自己呢，现在就很犹豫，一方面四个月自己觉得有感情了，那另一方面又觉得好像以前对他有感情的基础现在都被动摇了，怎么办？ 分手呗。 你很痛快哈。 对，就是因为我听得出来这个女生阐述了很多，其实她心里面已经有了答案了， 嗯， 只不过说是难以割舍也好啊，或者说觉得不愿面对也好啊， 觉得投入了四个月的感情，嗯， 就是她现在她其实这个女生她分析的已经很清楚了，从这个经济的层面的这个男生的前后的变化，然后呢到这个精神层面的这个男生这个人品方面的，对吧，就外在的内在的软的硬的都已经梳理出来，就觉得说啊，包括自己的母亲身边很那个很亲近的人的意见和态度，所以他、我觉得他本身已经是倾向于就是要结束这段关系的了，就看不到未来嘛，然后前面营造的那个幻象破灭了嘛，啊，实际上就说白一点，就是有点货不对版的感觉嘛。那你对未来是这个没有什么信心，也不想继续的投入，只不过想来思去，其实就是这四个月啊，有了一定的投入，然后你只能够就是其实也谈不上损失吧，你只能够就自己去处理这个部分了。毕业这么长时间在北京打拼，然后这种就是也不能叫做投资失败吧，就是所谓的弯路吧，那你是必须要这个面对和处理的。 对，所以一旦就是这样的啊，这个谈恋爱有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和过一段时间我们了解到一些真相以后再对一个人的判断会有不同。 其实情况呢也不是说遇到这种情况，就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不要就是随便的对号入座，人不同情况不同，然后办法是不同的。就即便是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可能会选择继续，他可能也会过得挺幸福的。那有的人呢是选择止损和退出，那可能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就是因人而异。大家不要觉得说，哎，我的男朋友和我的情况跟这个差不多啊，那我应该也是分手吧？千万不要这样想就行了。我觉得对，至于这个男生，就是这里面其实涉及到很多东西，他说的轻描淡写，但他心里面有可能很悲伤很沉重，他没有表达出来，没有把这种沉重的东西，家庭的负担转嫁到自己的女朋友身上去，这有可能是沟通的问题。那么他这么一句话轻描淡写的说了，是不是代表他的心里就真的是那么轻描淡写呢？未必的，毕竟你们才相识了四个月的时间，你对他真的那么的了解吗？也不好说，对吧？ 对， 也有可能这个男生背地里做很多事情你是不知道的，你愿意相信这个你的爱人，你把他往好处去想，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这个就是那个什么，你经历过生活但依然愿意热爱生活这句话的意思吧，就是说生活本身里面它就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困难然后欺骗什么的，但是你经历过了你还是没有去这个丑化他，或者说没有失去信心，你还是热爱他，这个是确实是很难的。 嗯， 所以从你的，我为什么劝你分手呢，就是从你的描述，整个描述上面我听得出来其实你就是倾向于要这个分手，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我觉得无可厚非，嗯，这是很正常，所以我就劝你说跟他分开吧， 想分手就分手吧， 想分手就分手嘛，你们也就才认识了4个月而已嘛，再加上你妈妈又不太同意，你爸爸呢又对吧，应该也不太同意，你自己又觉得这个男生的软硬条件其实都好像差强人意， 嗯， 那其实这个感情的话在这种惯性思维下其实他往后他也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我觉得。 嗯，最后一个问题，一位女生在问哈，说前一段时间啊，和谈了2年的男朋友一直有各种各样的争执矛盾不和，他呢几乎都和我说分手了，因为我问他是不是想和我分开，他当时呢是闭着嘴很沉默的，但是点了一下头，后来我回来呢就使劲儿的哭，再后来第二天突然家里遇到了急事儿，我最爱的姥爷去世了，从小呢我和姥爷的感情最好，那么这件事情呢男朋友当然是知道的，我姥爷去世我自己都要崩溃了，然后我就告诉了男朋友姥爷走了，他立刻就到了我身边，分手的事情他就再也不提了，可是呢我们的那些矛盾其实还是在的，现在啊老爷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处理完了，我觉得他是因为可怜和我在一起，因为我最近很憔悴很伤心很难过，他也不再提分手的事情，我想问一下这样的关系还能继续吗？ 他如果不提分手的事情有可能如你所说是可怜你，但是如果他心里面对你的感情已经死了，想要跟你真的要分手了，并且做好这个打算了，那么他在你最虚弱最需要人的这段时间给你的那些关心关怀或者陪伴，你自己能够感觉得到的，其实那些是走形式的呢还是走心啊，走心的你自己可以感觉到，如果他对你的这个关怀陪伴和呵护是那种你需要的，然后呢你也可以收得到的感觉得到的，那么我建议你就是想一想他跟你这个提分手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们沟通或者矛盾的积累，而且这个矛盾是不是真的是不可调和，另外就是你的最后的你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就是他现在没有再跟你提分手了是不是因为可怜你，那么我刚才给你一个标准一把尺，你自己去想一想，他是走形式的陪着你，觉得在这个时候不应该跟你提分手，好像显得太不是人了，然后呢就是象征性的陪一陪，然后呢也不提，等你心情好一点了，走出这个阶段之后他再提呢，还是说你真的能够感觉到他很关心你很照顾你很在意你，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在陪伴着你，绝口不提这个分手的这个事情，你自己要去问一问自己这段时间的这个经历。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好，各位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到这儿我们的节目其实就要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哈。明天这个时间我们还会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的问题。我们的节目《今夜思雨时》每天22点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们北京城市广播的广播频率是 FM107.3 AM1026。那每天的22点，周一至周五的时间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的问题，也就是听友可以提问，我们在节目中来回答。周六周日呢，我们分享的是一些情感故事、美文、好听的音乐，还有我们听友网友可以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在我们的节目中。